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63章，浩劫边缘。江瑶目瞪口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不过虽然我是不死明的后裔，但我的血却不能直接让他饮下。玄冥顿了顿，补充说道，我的血肉虽继承了一部分不死民部族的自愈能力，但也暗含母亲所赋予我的冰寒之气，普通人根本承受不住，除非有东西能作为调节剂一起掺入，缓和其中的副作用，不然即便贸然让他饮下我的血，恐怕只能适得其反。 那要掺入什么东西才能缓和副作用呢？ 江瑶问道。 我听说人类之中有一种无色属性体质的人存在。玄冥注视着江瑶，突然话锋一转，这类人的身体具有极强的调和能力，能容纳任何属性的能量，此类人的血液便是这世上最好的调节剂。只可惜啊，这类人极其稀有，怕是 无色属性。我就是啊。 江瑶一听简直喜出望外， 我就是你要找的拥有无色属性体质的人，我的血也好，肉也罢，只要能救文涛，想要多少拿多少。 原来如此，你果然就是，难怪他如此看重你。玄冥若有所思的轻声说着，眼中的惊异之情一闪而过，随即又恢复了冷静。 虽然我也不能完全保证最后是不是真能救回他，但既然条件已具备，那就试试看吧。 说吧，玄冥便转身蹲在周文涛身边，再次划开了左手手腕，掰开周文涛已无血色的嘴唇，将血液滴入其中。江瑶也随即毫不犹豫地咬破手指，挤出血液让周文涛饮下。渐渐的，一股幽蓝色的微光从周文涛的身体周围盈盈亮起，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他的躯体里迅速扩散。而随着微光的包围，周文涛胸口上那道触目惊心的伤口竟然开始慢慢愈合，连弥漫其中的黑色雾气也在蓝光的驱散下消散而去。不消片刻，淡淡的血色爬上了周文涛的脸颊，连呼吸也逐渐趋于平稳。 他有反应了，我们的血起效了。 见到周文涛微微颤动的眼皮，江瑶振奋不已。他抬头看向身边的玄冥，却见玄冥已轻轻起身，神情依旧波澜不惊。 谢谢你，真的，太感谢你了。 江瑶感激着，但随即又像是想起了什么，看向玄冥的眼神中，顿时蒙上了一层内疚。 对不起，你的那些族人们被我给…… 没什么好道歉的，不如说是我该感谢你。 玄冥摇摇头说道， 当年我的族人们为了免无辜苍生被石魔屠戮，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封印石魔，对他们来说，与其让他们的躯体一变为残害生灵的怪物，他们情愿 就此消失。 玄明说着，扫视着周围密林中的黑雾，神情哀伤。 近百年来，我独自驻守于此，就是为了防止他们躯体异变害人。但最后，还是因为我的心软，而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这次若不是有你们的阻止，怕是四散而出的他们将会大杀四方，这天下也将徒增数万无辜亡魂。如今你在他们造成更大破坏前阻止了这一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你替我给了他们最后的救赎，这也正是他们所期望的。 只听轰隆一声，又一次的剧烈震动从两人脚下的山体中传来，而这一次的震动似乎比先前的小了不少，连原本地上石缝迸发出的黑色雾气也没有了爆发的趋势，反倒是越来越少，最后不再出现。 看来他那边已经结束了。 玄明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喃喃自语着，随后又将视线投向四周依旧蔓延扩散的黑雾，眼中闪过一抹决绝之色。 源头虽已止住，但已经扩散出去的瘴气怕是覆水难收。也罢，我也该为我之前心软所犯下的错赎罪了。 话音刚落，点点蓝光忽然从密林的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在玄冥的双手中凝聚成一个光球，而随着玄冥口中的咒语，光球开始越聚越大，密林中弥漫的黑雾也像是受到光球的引力一般，开始源源不断地被吸入淡蓝光球之中。 玄冥，你这是？ 江瑶惊讶地抬头望向那名漂浮在半空的男子，剧烈的风压中，玄冥的表情混沌不清。 我已无力阻止瘴气的扩散，但我至少可以做到一件事，正如上古时代我的族人们所做的选择。 玄冥平静的话语从空中悠悠飘来， 我会用我的生命将这一代所有的瘴气全部封印。 什么？不，住手！ 江瑶大惊，连忙试图阻止，然而此时的玄冥却已不再多言。只见他手中开始迅速结印，莹莹蓝色幽光从他体内透射而出，并迅速包裹上光球表面。随着光球体积的暴涨，吸取黑雾的速度持续攀升。仅仅片刻之后，整片密林的黑色瘴气尽数聚集在了光球之中，而那原本淡蓝色的光球也因为黑雾的填充呈现出浓厚而不祥的墨黑之色，恍如一个无底黑洞。 黄泉必归，魍魉归途，以血为饮，以魂为戒，祭物玄冥之躯，朕邪祟魔杖之物。 玄冥默念着，一个巨大的法阵从他的背后渐渐凌空显现，道道水蓝色波纹从法阵中央溢出，透过玄冥的身体拉扯着那枚吸收了黑雾的光球，而玄冥的身躯也在咒语进行的过程中渐渐融入背后的法阵， 眼看着就要被彻底吞没。但就在这时，只听一阵破空的尖啸，忽然由远及近，响彻密林上空。嗖的一下，江瑶神色一凛，转头望去，却见一道刺眼的橙色光剑划破黎明的夜色，从远处冲着半空中正在施法的玄冥呼啸而来。小心！江瑶失声大喊，却根本来不及阻止，只见那道橙色光剑瞬间穿过法阵，一头扎进了那枚巨大的光球之中。哐啷一声，伴随着一阵清脆的碎响，法阵轰然崩裂，本已融入一半身躯的玄冥顿时恢复了原本的样态，施法被迫中断。玄冥痛苦地捂着胸口，身形不稳之下只能无力地掉回地面。他爬起身，抬头看着本应消失却依旧留在半空的巨大光球，脸上浮现出不可思议的神情。而更令他不可思议的是，他发现密林上方竟然开始聚集起一层层薄薄的橙色烟雾，并像是受到光球吸引一般，纷纷扎入光球内部，不断蚕食着里面的黑色瘴气。这难道是……玄冥像是意识到了什么，连忙起身望向橙色光剑射来的方向，却只看到一道女性的魅影从林子间一闪而过。而此时半空中那颗原本充斥着黑雾的光球已渐渐褪去了不祥的墨色，在其内部橙色光芒的映照下，黑夜的密林霎时变得宛如白昼一般。只听砰的一声，随着最后爆发的一抹橙色火焰，整个光球瞬间炸开，那些橙色烟雾连带着所有黑色瘴气尽数消失在了密林上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江瑶目睹着眼前如此戏剧化的局面，久久回不过神。从陷入绝境到危机消失，不过短短数十秒的时间，而扭转这一局面的却是那只不知从何而来的橙色光剑。 找到了，在这里！ 正当江瑶还沉浸在先前的震惊之时，一阵喧哗伴随着零碎的脚步声纷至沓来，迅速将江瑶等人包裹其中。江瑶猛地回过神，顿时意识到不对劲，他连忙起身转向身后，却见一个干瘦的老头带着一群手握武器的人缓缓走出密林的阴影。而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先前率领赤泉村村民追杀江瑶等人的那名黄姓老头。 想不到啊，你们竟然能活着从里面出来，还把那座黄泉墓给毁了。千算万算，俺还是没来得及阻止你们呀。 老头盯着江瑶冷冷地说着，死人般惨白的脸色在火把的映衬下显得尤为诡异。 你们果然早就知道那座墓里的情况啊，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放出里面的那些怪物？ 江瑶厉声质问道。 你以为我们想吗？要不是实在走投无路，我们才不会去那种地方搬出那些棺材，过这种偷偷摸摸见不得人的日子。 队伍中的一个村民突然大声喊道。 就是啊，如果不是为了活下去，为了见到我们在外的家人，我们也不会喝棺材里那些怪物的血，变得像这样不人不鬼。 我们的家没了，现在用来续命的那些棺材也被你们毁了，我们今后该怎么办？我还不想死，不想死。 要他们偿命！对对，要他们偿命，偿命！ 村民们愤愤不平地哭喊着，一时间啜泣声、责骂声、哀怨声连绵一片，而如此情形却是江瑶万万没有想到的。 续命？喝怪物的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江瑶惊愕不已，而一旁的玄明则沉默地注视着眼前的村民，一言不发。 乡亲们，够了。 黄姓老头摇了摇头，出声阻止了群情激愤的众人。 事情已经发生了，让他们偿命又有什么用呢？俺曾经百般阻止外人进入林子，阻止他们靠近那座墓，就是为了避免今天这种事发生，但最后还是变成这样。也罢，或许啊，这就是天意吧。 老头叹息着，像是看破了一切似的，再次转向一脸茫然的江瑶。 你不是想知道俺们是什么人吗？俺现在就告诉你，你所不知道的那些真相。